诚实的列宁。列宁公公小时候，有一天跟着爸爸、姐姐到姑姑家去做客。姑姑家里有好几个表哥表姐，都很喜欢列宁。列宁也爱跟他们一起玩。这天，他们在姑姑的房间里玩捉人的游戏，追的追，逃的逃，热闹极了。列宁跑得很快，不小心碰了桌子，砰啪，桌子上的花瓶掉在地上打碎了。多好看的玻璃花瓶，打碎了多可惜呀。孩子们一下都呆住了。姑姑听到响声，连忙跑到房间里来，瞧瞧出了什么事了。她看见花瓶打碎了，就问大家：孩子们，谁把花瓶打碎了？表哥表姐都说：不是我打碎的。列宁呢，也跟着说：不是我打碎的。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。姑姑说：你们谁也没有打碎花瓶，那么一定是花瓶自己打碎的了。大概他在桌子上站着心烦了，所以就倒了下来。一个表哥说：大概这个花瓶想跟我们一起跑一跑，所以从桌子上跳下来，可是他忘了自己是玻璃的，就打碎了。大家听他这么一说，都笑起来了。只有列宁没笑，不声不响地跑到另外的房间里，在桌子跟前站着。他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他说了谎。他回到家里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想着想着，忽然哭起来了。妈妈问他：你为什么哭呀？列宁就把自己说谎的事告诉了妈妈。妈妈说：这不要紧，明天你写封信给姑姑，承认自己说了谎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列宁这才安心睡觉了。过了几天，邮递员给列宁送来一封信，啊，是姑姑写给他的回信呢。列宁连忙把信拆开来看，姑姑在信上说：做错了事，自己承认，是个好孩子。列宁把姑姑的回信给爸爸妈妈看，爸爸妈妈都称赞列宁是个诚实的好孩子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